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

这首《星星堆满天》原唱杨乃文的版本当然是更有味道，但是庾澄庆的翻唱呢，也唱出了真诚私心的味道。这还是在他婚变情况下唱的一首曲目，结合情景来看呢，确实可能很能表达他的心情。而在庾澄庆的翻唱之后，最后来听到萧萧这首他的成名曲《爱要坦荡荡》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是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城市会有点难，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。过去我不想谈，有缺憾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的 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